去的地方，四月细雨春忙，抬起抬起希望，听街声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，情歌壁过断桥，卡鲁尼土香，一根烟给路客，却发着星光，钱抹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，人如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，苦旅一壶冥想，不欢喜一壶追望，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